章二十八节。我们先看一下经文，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是我们的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这是取自和合本的翻译。我也特意去找了新译本的翻译，我们看新译本的翻译怎么说。新译本的翻译是说，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会不会更清楚更明白？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这里边没有了互相，是一同效力。好，这个是最新的新译本的翻译，会让我们更加清楚，也更呢接近原文的译本。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了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使很多的人得安慰，也使很多在遭遇当中，在患难当中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的人有盼望，因为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这些蒙召的人得益处。愿神今天借着这句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在他的里面相信一切在神的手中，而且都是为爱神的人，为他所召的人效力的。让我们先闭目来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我们相信历世历代数以百计的基督徒曾经从这段经文当中获得安慰和盼望。神啊，你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就是按你的旨意蒙召的人得益处。主耶稣，你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在我们的人世的路途当中，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是我们相信一切都掌握在你的手里。今天让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也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愿意将心向你敞开。主耶稣，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浇灌我们。愿台上你的器皿成为你自己活水流通的管道，滋润所有干渴、所有饥渴慕义的人的心。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凡事都因着你而得益处。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很短，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那我先要问大家一个概念，什么叫万事？什么是万事？你们替我说了是吧？我最会用的这个词就是憨巴郎，大家都知道了哈。所以说什么是万事呢？你们说憨巴郎，但是呢中国来的人还不懂什么叫憨巴郎是吗？憨巴郎我们还觉得说，哎，为什么说话这么说，不好好说。什么叫憨巴郎呢？就是万事，万事就是憨巴郎。所以这等于没有解释，你知道吗？而且让那不明白方言的人更糊涂啊！我每次听方言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怎么话不好好说呢？为什么不说华语的正正叨叨的，总是用那个边边拉拉的音在说？因为华语只有四个音，方言可能有六个音、八个音，所以你们会从牙缝里边、舌根、舌尖、舌旁边啊，都能发出音，我们不会发的。所以早上我跟他们学一个，到现在忘了。咸金枣，你看华语我就记住了。他们给我吃一种东西，我说叫什么，他说叫咸金枣。但是他不说咸金枣，他说的我听不懂啊。我说话怎么不好好说的，他说我们是好好说呀，怎么不是好好说啊？所以我就听不懂，我学了半天到现在又忘了咸金枣怎么说。所以什么叫万事？ 啊，比如说大事是不是万事，包不包括在内啊？大事一定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万事当中的。还有什么事啊？啊，有人说小事，你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大事属于万事，小事属于万事，还有好事，没事，没事儿，没事儿也是在万事当中啊。所以好事儿是万事，还有坏事儿也是万事啊，也包括在万事里边。好事、坏事啊，都包括急的事、紧急的事，还有不紧急的事、重要的事，还有不重要的事，还有什么怪事？你不能理解，你不能接受啊，怪，这怪。另外还有什么事啊？给谋啊。说的标不标准呢？标准啊，啊，可以了哈。所以给谋也是多事啊，就是说也包括在万事当中啊，也包括在万事当中。所以我们生活中、生命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都包括在万事里边了。无论是什么大的、小的哈，无论是什么，憨巴浪全包括。那么神说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说你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包括在这个范围内了，没有一件事情不在这个范围内的啊。我们先把这个万事的概念来理解，每一件事都在这个范围内，可是每一件事圣经说都是互相效力的。什么叫互相效力？什么叫互相效力啊？我查了原文的意思呢，是没有互相两个字，就说万事都一同效力，万事都是为人效力的。因为神没有造人之前先造了人，没有造人之前先造了万物啊，万物都为人预备的，万事万物都是为人预备，都是为人效力的，就是为人来效劳啊。所以效力的解释是效劳。那什么叫效劳？效劳就是出力服务，万事万物都一同的为你效劳，万事万物都一同的为你效力，为你服务，好，为你服务，好不好啊？好不好？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万事啊，什么事都包括在内了，在神的美意当中，都是为你效力的，啊，都是为你效劳的，为你出力，为你服务的。效力就是说事物所产生的有利的方面，不是相反的。我最初想到的这个互相效力，就是说哎，反的正的啊，都是会互相的来，甚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什么收什么。实际上原文的意思呢，不是这样互相反向，而是正向的。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正向的为你效力，看你怎么样领受，看你怎么样理解啊。问题是在于你，不是在于那件事情啊，在于接受这件事的人。效力比如说医生是为病人效力，对吗？军人是为国家效力，教育工作者为教育事业效力啊，他做什么呢？他就要为什么效力。效力也可以说，我们说吃那个药很好使，很好用，那个药的效力很大啊，通常都是从正向的角度说的啊，正向角度。所以万事万物都一同效力，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是正向的，为着我们的益处。万事万物啊，所有的一切都是正向的，为着我们的益处啊，为着我们的好处来一同效力，一同来起作用，正向的起作用，不是反向的起作用的啊。可是呢，有一个前提，为谁互相效力的呀？为谁呢？为爱神的人，好，为爱神的人，让爱神的人得到这个效力，得到这个好处。所以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益处是什么呢？得益处很容易明白，就是得到好处。我们愿不愿意得到好处啊？愿意得到好处的举手。有没有人不愿意得到好处？有吗？我看一看啊，有没有？没有人不想得到好处，是吗？每一个人都要得到好处啊，每一个人都要得到益处。但是呢，神已经规定了，万事万物啊，都一同的为我们效劳，一同为我们服务，一同为我们劳力啊，为了让我们得到好处，为了让我们得到好处，这个是神的旨意，这个是神已经定好的美好的旨意。所以呢，益处就是得到好处，而且是每个人都要的，没有人不要啊。我们苦于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好处？ 好，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为我效力？所以说从万事万物中得到益处，怎么样才能得到益处呢？如何从万事万物中得到益处？怎么样才能得到益处？每个人都想得益处，但是呢那个路啊要对，好，路要对。有的人就觉得，哎，经历了这件事我受亏损，我很痛苦，好，因着这件事我睡不着觉，我吃不下饭，我生病了，好，我很痛苦。那你得没得益处啊？没得益处，受亏损了，是吗？但是神说了，万事都是为你效力的，你为什么没有得到益处呢？好，为什么你没有得到益处呢？怎么样才能够在万事中得到益处？怎么样能够得到益处啊？啊，交托，有人说了交托，还有什么？怎么样能够得到益处？神已经定了，让我们在万事万物中得到益处。可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得到益处，是为什么？发生什么问题了？我们怎么样才能从中得到益处呢？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让什么人得益处啊？什么人得益处？爱神的人，爱神的人得益处。这边我就要问了，什么叫爱神的人？什么是爱？什么样的人被称得上是爱神的人？而且你自己觉得你算不算爱神的人？你算不算爱神的人？算不算？我说谁自己觉得自己是爱神的人的举手。哇，有这么多敢举的，不错不错不错。有的人为什么不举呢？不举手的是为什么？因为觉得自己不够爱神啊，因为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啊。所以我们一提到爱神，通常我们就会觉得说，做了什么事情才能够称得上是爱神的人啊，才能够称得上是爱神的人。做了什么事情才能够称得上是爱神的，是有爱心的啊，是真正有爱的。什么样我们通常都会去想，做什么事情能让我们成为被称得上是爱神的人。所以通常我们的理解是，爱神的人是把神放第一位的人，对不对？爱神的人是把神放第一位啊，处处事事让神居首位，不是我居首位，而是让神在首位啊，处处事事说神家受不受亏损，不是我受不受亏损啊。爱神的人是凡事让神居首位的。早上有一个弟兄问我，什么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句经文呢，是大家问题最多的，是来问牧师的人最多的一段经文。到底什么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为什么大家关心这件事啊？因为下面跟着的是大家关心的，关心的是下面紧接着说，你当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用的神都要怎么样啊？都要加给你了。所以我们关心的是后一句啊，为怎么样才能够让神让我们所需用的都加给我们。可是呢，前提是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很多人就问，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地方，神掌权的范围啊。神的国降临了，你要悔改，神的国在你心里啊，在你心里边，那么你的心要让神来掌握，让神来掌控啊，让神来掌控。所以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因着那个白礁的主权一直在争哈，后来到这个国际法庭裁决白礁主权属于新加坡啊，因为这个是新加坡认定是自己的国土，这个是他的管辖范围，他的权限范围，是他掌权的地方啊，不容别的国家在这边掌权啊，这个因为他的国土嘛。所以神的国在哪里，哪里就是神掌权的。如果哪里不是让神掌权，哪里就怎么样啊，是自己在掌权，好，是自己在掌权。所以有人关心，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好处？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是让神在我们中间掌权，不是先把我们的利益放第一位啊，我损没损失，我有没有利啊，不是这样考虑的，而是说神的国有没有利啊，是不是神的利益在第一位？这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爱神的人。啊，爱神的人，我们也看到 很多在生命中生活中真的很舍自己，很爱神，很愿意把神放第一位的，真的是很蒙福这个是定律，是规律，是很蒙福，特别的蒙福。可是呢，如果这样的话，刚才有一些人不敢举手不敢举手，因为有的时候心里有控告，觉得说很多时候我还有自私，很多时候我把自己放第一位，我的丈夫在第一位，我的儿女在第一位，我的家庭在第一位，我先考虑我自己，没有先考虑神的家，没有先考虑神的事情很多人呢，在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情形。但是说到这里的时候，这样我们很多人就会感到很失望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不算是爱神的人，那么这句经文我就没份儿了，是吗？爱神的人才能得益处，我能不能得到益处了？很多人会失望了，对不对？因为很多人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爱神的人，甚至已经给自己判断了，说我不够爱神，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那样的缺点，我有的时候还自私，有的时候发脾气，有的时候伤害人有的时候呢考虑自己的事，把神家的事放到次要，自己的事是最重要等等。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这段经文呢就让你绊倒，你就觉得说我不算是爱神的我这样益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可能有得益处，也可能不得益处。神很好，神的爱真的是替我们着想，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他为了让我们更加明白这句话，他进一步的解释了什么是爱神的人。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一句经文呢，我们要回来看呢，回来看经文。经文是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是爱神的人呢？他进一步解释，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新译本的翻译，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这是新译本的翻译，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我们是不是蒙召的人？是不是按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神的旨意是愿世上所有的人都是被爱的，都是蒙爱的。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旨意是让世界上憨巴郎的人都得救。可是有的人回应，有的人蒙了这个招，有的人呢不蒙招有的人回应神说我要招你，有的人说我要信，我举手，有的人说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信。人家说不信你怎么办呢？将来我们就分开了，现在我们是好朋友，将来我们一起上天堂。他说我就是不要上天堂，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愿意，是吗？他愿意，那你没办法你没办法，你只能为他祷告，只能为他祷告。所以说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按照神的旨意，他愿万人得救，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他愿使所有的人都得救所有人都得救。可是有的人回应他的呼召，有的人不回应他的呼召。那所有回应他的呼召的人就是认识神，信靠神，并且来爱他，这样万事就为我们效力。讲到这里，你包不包括在内啊？包不包括在内了？所有举过手的决志信主的，你包不包括在内？包括在内了。这样很多人松了一口气哇，原来我会得益处不仅仅是我做什么了神才让我得益处，是我没做什么，我信，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做的我就在他里面得救了，蒙恩了我就回应他的呼召了。所以说在神面前，我们所有的人都被称作是爱神的人。当然在人看来，爱神的人呢程度不同，是吗？有的人很爱，有的人不爱，有的人爱一部分不全爱， 有的人不太爱，爱一点点，所以有程度上的不同。好，这是我们在程度上呢，所以在程度上呢有不同。好，在程度上有不同。当我们在程度上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会衡量自己，这样呢更加促进我们在神面前要更加的来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并不是说反正我在这个范围内了，我是得救的人了，好，我是蒙召的人，我肯定得益处的，我也不用努力了，我也不用做什么，我也不用怎么样来行动。所以我们呢还是要在神面前呢，刚才让我祷多了是吗？所以我们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好，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我们这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好，我们这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我们如何能得益处呢？首先是从不信到信，回应他的呼召。所以如果你已经信了，你就要确切的相信说万事都是为着我的益处，因为我是蒙召的，在神名下的，好，在耶稣基督名下的人。如果你的亲人有的人还没信主，那么这个时候你说为了你亲人的好处，好，让他来得救，让他进入到呢万事为他效力的这个范围内，好，这个范围内。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是，其实这边是单指蒙恩得救的人，好，蒙恩得救的人。但是我们相信宇宙万物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既或是还没信主的人，神也有够用的怜悯跟恩典给人，是不是？神下雨给好人也给坏人，太阳出来照好人也照坏人。虽然他还没有蒙恩得救，但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呢，万事万物为着人的益处的这个例子啊，非常非常的多。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中国四川地震这件事情，牵动了千万人、亿万人的心，啊，牵动了亿万人的心。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能不能肯定的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是坏事，不用不敢说，是坏事，真的是坏事。死了这么多人，啊，伤了这么多人，啊，这么大的难处，这么多的人遭受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财产上的损失，实在是一个极坏极坏的事情，很大很大的事，啊，坏事。可是遇到坏事了怎么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反应是不一样的，对吗？啊，这件事情能不能改变了？不能改变，发生了，已经发生，不能改变。但是呢，谁看这件事情，从什么角度，取决于你得益处还是遭亏损。当你无力改变环境，你在环境当中能够改变的是你自己的心，你自己怎么样看这件事情。所以从事情的表面来看，真的是坏事，啊，损失太惨重了。可是联合早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从中国四川地震所看到的正面效应。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说，地震是坏事，可是呢，从这个坏事当中，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正面效应呢？首先，第一个正面效应是媒体，啊，境外媒体、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一个肯定，迅速，啊，行动迅速，曝光透明度强，啊，居民上下团结一致，啊，这个媒体的完全是正面的，就把前一段时间由于藏独的事情所引发的东西给什么呀？淡化了，哈，给淡化了。所以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中国，而且都给中国以正面的来评价，啊，这个改变这个心思。而且呢，从人的角度，没有人不爱钱，可是在这场灾难当中，连乞丐他讨来的钱他都拿去捐献，连那个小孩啊，他存了一年的那个零用钱呢，啊，在那个他的小猪里边啊，小储蓄盒里边，他都把储蓄盒敲碎，把钱全部拿出来捐。所以这件事情是坏事，可是它有正面效应。我们怎么样来看？因着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有一个名人说， 这件事让全世界有机会变成一家人，这件事使媒体变小了，使世界变小了，使人都聚到一起，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感受，很特别。所以19号那一天正好新加坡是公共假期，咱中国政府规定呢哀悼日3天，19号那一天下午2:28会静默默哀3分钟。所以因为公共假期嘛，我们一家三口就去了中国大使馆，我也要特意要去那个地方感受一下，因为很多人排队去那边捐款。好，所以当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快到2:28了，差几分钟，陆陆续续还有一些人赶着往大使馆去，陆陆续续有一些人赶着往那里去。所以那条街是死大使馆街，很多大使馆都在那条街，平时是很安静的，但是那几天陆陆续续一直有人，而且每一个人脸上都很凝重的神情。我到那边的时候已经进不去了，因为人太多，都在外面排队很多人。所以呢到那边很快就开始那个警报就响了，我们就在那边一起默哀，看到很多人流泪，很多人流泪，而且那个捐款的人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排着队捐款，有的拿支票的，有的拿现金的，有的需要留名字要收据，有的不需要留名字直接投到那个箱里边。所以那一幕啊，你看到的人性最善良的一面最有良知的一面你看到了。所以如果没有不是这个问题出现，不是这个四川地震出现，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心原来还是肉长的自己的心原来是这样的，能够被触动到能够这样被触动。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在罗马书5:3-4里边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不是好事，但是呢它有正面的效应，它能帮助我们忍耐，帮助我们老练，也能够让我们怀着盼望怀着极大的盼望。因此我们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角度领受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事情。神的美意就是让我们得益处，魔鬼可能有作怪撒旦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定的权势，他还会钻一定的人的空子，有人给他留空子撒旦就会钻空子，会利用环境利用人要来害人。可是最终的终极的目的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相信虽然在撒旦在地上有他的工作，但是呢所有地上发生的事情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可能表面看来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肉体，对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好像造成了损失，但是能够肯定一点是说，我们灵里边得益处，我们在天上一定有益处在神的国里边神一定有益处为我们存留。所以说在神面前如何能够得到益处呢？为什么遇到事情了我们生气遇到事情了我们生病遇到事情了我们睡不了觉我们让自己很痛苦，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把这句话真正的领受了，神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无论是什么事无论是什么事。因此我们说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在他旨意当中蒙召的人都得益处都得益处。因此我们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都是好事都是好事。有的时候我们着急，我们觉得神啊，时间不等我们时间不是这样的，你要赶快给我解决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要卖屋子，怎么卖也卖不出去怎么卖也卖不出去，降价卖赔钱卖也是卖不出去，人家去看了，他赔钱卖人家还是不买。可是呢神知道过不久屋子涨价了涨到很高，这个弟兄把屋子卖的时候他赚了几十万赚了几十万，他的那个是公寓式的屋子卖掉，他现在买了一间半独立的有地的屋子。我们相信说神真的是掌握万事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能领会说为什么我要卖不掉，为什么？因为过后你才知道。所以在事情当中我们觉得痛苦，事情过了之后你回头看你所有的经历， 你能不能在神面前领受说，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在那个阶段那样的经历当中，啊，你陪着我走过来。患难可能会有，事情可能会发生，如果一点事情都没有啊，神知道说，哎，可能你不会成长。好，你知道那个发电厂发电是怎么发的吗？电力是怎么发出来的？电力是怎么发的？我们看到那个轮子啊在转，是吗？那个轮子在转，好，它当它发电的时候，那个轮子在转动，然后产生摩擦，产生摩擦，摩擦了之后才有什么呢？电力，才有热力，好，热力电力才出来，然后呢才能够发电，好，才能够发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大家相安无事就好了，不要有什么事情了，啊，有事情不一定是坏事，啊，有事情不一定是坏事。因此我们说，能够产生电力，是因为轮子在转动，产生摩擦，产生热量，才能够产生的电出来，啊，产生电出来。因此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独立运作的。没有任何一件事独立运作，它总是在神全盘的美好的计划当中。不要把它独立的单独拿出来看，把它放在神整个的计划中，全盘的计划当中。所以我们就相信说，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们的神大不大？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一句话是说，不要告诉神你的问题有多大，要告诉你的问题你的神有多大。有什么不同？不要告诉神你的问题有多大，要告诉你的问题你的神有多大。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若有信心，你对那座山说，挪到海里，那座山也能够挪去。那座山就是挡住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中间的问题，你生命中生活中的问题，在你看来这个问题太大了，像山一样的，谁能把它搬走呢？可是当你相信你的神比你的问题大，你的问题算不算事了？算不算问题？对你的问题说，对你的问题宣告你的神有多大，好不好？对你的问题来宣告你的神有多大，啊，这样呢你就会轻看你的问题，重看你的神，哈，仰望你的神。我也给大家来了英语的，哈，英语是怎么说呢？英语说 ：Don't tell God how big is your problem. Tell your problem how big is your God. 所以在上帝面前，哎，我的英语准不准呢？哇，有掌声，有掌声。实际上啊，大家对我有一个错觉，我看得懂听得懂的英语远比我说出来的多。我看得懂听得懂，可是我不会说，啊，不会说，或者说的不准，有的时候呢就不敢说。现在呢我尝试说，啊，尝试说，这样呢我们就有突破，是吗？啊，我也要有突破。因此说，你当可能你的问题是英文的，你就用英语来宣告，是吗？今天我要用英语来宣告我的问题。你的问题如果是方言的，你就用方言来宣告。你可以用各种语言来宣告，啊，我的神比你大，啊，我的神比问题大，问题算不了什么，好，问题算不了什么。所以你们比我有优势，啊，你们会说很多种语言，对吗？啊，你们可以用各种语言来宣告你的神有多大，好，你的神有多大。因此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跟我一起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好，我的神比问题大，我的神比问题大，好，我的神比问题大。所以告诉你的问题，我的神比你大，你算不了什么，好，你算不了什么，他就退了，好，那魔鬼就退了，撒旦就退了，环境就退了，啊，环境就退了，就转向了正面而不是负面了，啊，转向正面。因此在神面前没有什么问题是大的，你不用上火，啊，不用上火的，你相信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问题是如果好事情我们能领受，如果坏事情我们不能领受，是吗？ 就是遇到坏事我们不能领受，好，遇到问题了，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是哎呀，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像我想的那样啊，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我们就会受挫折。我在读四世纪的时候啊，有一句话啊，在四世纪当中出现了好几次。什么话呢？是说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好，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是在四世纪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在那个阶段，好，以色列民那个历史时期，以色列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查了新译本这句话的翻译，很好，这句话的翻译是说，以色列人中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新译本的翻译，好，新译本的翻译说，当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他们不把神当作是他们的王的时候，他自己做主，自己做王，而且呢，每一个人做的都是自己认为对的事，所以才理直气壮啊，所以才认为你不对我对，你不对我对啊，这样。所以这个是以色列民士师时代所有的一个现象，以至于他们循环往复，得罪神，遭亏损啊，遭亏损。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重新施下怜悯来拯救他们，神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因此我们在神面前什么时候尊神的名为大，尊神的名为圣，让神在你生命中掌权，什么时候放下你自己，站在神的角度顾全大局看问题的时候，就不是做你自己认为对的事，要做神认为对的事，好，做神认为对的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调整位置，调整位置，调整心态，调整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这样我们就会从中得益处。如果你没有得到益处，就是你没有从神来领受，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你生命当中发生的问题啊。所以说在神面前无论是什么事，无论是大的事情小的事情啊，都在神的掌握中。一个简单的例子，前几天我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做见证啊，我们青城团契的时候姐妹做见证，她买电话，她看中了一个电话牌，那个牌子，那个手机的形状，可是她去买的时候呢，人家说你证件不全，我不能卖你。她说好，那你帮我留，我拿来我的证件之后你再卖给我。她说好，我帮你留。等她拿来证件呢，她卖了，他不给他留啊，人家从生意的角度，有来买的我就卖，我给你留，万一你不来呢啊，所以我不是损失吗？人是这样的。所以等他拿了证件来买，他说卖掉了，没有了，说那你别的店有没有，打电话问别的店有，说别的店有，那我们就定一个时间我来拿啊，别的店就送过来。他说那别的店哪一天送过来呀？说不定啊，不一定，不一定哪一天送来。说礼拜一行吗？不一定。礼拜二行吗？不一定。礼拜三行吗？不一定啊。这样很生气，他很火很火，真的很生气。最后呢还是替人家买，那个看好的人那天没去啊，这个人就是问那个看好的人说怎么办啊，他不一定哪一天来货，我们那你说你一天来看一遍吗？哪有那些时间呢，是吗？最后一生气不买了，很生气。这什么服务态度啊，什么服务态度，这个他的店能够开好吗？又生气又恨那个店，恨那个店员。结果走出去换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知道有三家公司吗啊，另外一家公司去一看，同样的手机便宜了很多，同样的手机便宜了很多。哇，他很感谢神，买不成原来有神的美意，不需要生气了，不需要生气哈，让自己心平静下来了啊，不需要生气，反而要感恩啊，反而要感恩。这是生活中的很小的例子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你当时你不能领受啊，不能领受，可是当你能够看到原来有神的美意，神是要把更好的给你，而不是要给你次好的啊。所以一切都是为着神所拣选的人啊，为着我们效劳的啊，一切都为我们服务，一切都为我们效劳。我们只管轻轻松松的 把我们的事情交在神的手里啊，轻轻松松的把我们的事情交在神的手里。你今天看没看牧者的话啊？在我们的会训当中，牧者的话，今天我给大家的这一段呢，是取自于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将你的忧虑卸给神。这是保罗在监狱当中写给我们的。当时呢，保罗处在很多很多的难处当中，他的国家被外国占领，他自己呢也在监狱当中没有自由。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自己是在痛苦当中的哈，在这个监狱当中，而且呢很多人攻击他，小看他，不承认他使徒的职分，他的身体也遭受伤害，甚至呢可能会执行死刑，可能会有很重的判决，都是一些未知数哈，不确定的未知数。但是呢保罗在神面前领受了，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的神是背负我们重担，跟我们同行的，跟我们同行的，神跟你一起走，但是呢重担是他背的，不是你背的啊。神跟你一起走，重担他替你背，你就跟在他旁边轻松的走就行了啊，就行了。为什么你要背这个担子不给神背呢？你觉得你比神有力气吗？你比神的肩膀更宽吗？不是的啊，不是的，是你不肯交，不肯放。因此他背着我们的重担跟我们同行，他要经历，让你经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可能这个事情很大，但是你心中仍然有平安，这平安是他赐给你的。他了解你的环境，他也应许了一定会赐下平安给你，所以无论你的能力有多大，你都背不了你的重担的，好，掌控不了你的压力的。所以在神面前没有什么事对神是太困难、太麻烦、太可怕的。不管你的环境如何，将你的忧虑卸给神，让他完全的平安掌控你的心，掌管你的心啊！这是神今天神要借着这个会训上这段话来鼓励我们，也借着今天的信息来鼓励我们啊！所以我们进到结论当中，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危机同时也是什么？转机。什么叫危机呢？危机是危险加上机会，有危险同时也有机会。无论什么事情在你看来是危机是坏事，但是呢它也有转机啊，它有转机，就是坏事好事是互相辩证的看，而且呢只要你站在神的角度看，都是为你效劳的啊，都是为你效劳的。所以无论你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样你意想不到的危机，在神看来都有转机啊，都是为你效劳的，而且呢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神的计划是为我们的，神的总体计划都是为了我们这些蒙他所爱、蒙他所招的人，让我们得益处的。所以爱神的人在神面前一定得益处。如果你目前有问题，你又觉得你没有得益处，你要调整你啊，调整你自己，怎么样让你从神那边能够得益处，让你灵里边最起码灵里边不受亏损，可能肉体有损失了，但是灵里边不要受亏损，也相信神在天上为你存留更加美好的永远的基业啊，更加美好的永远的基业，神为你存留。我们相信神掌管明天，我们相信神掌握着整个的计划，而且每一件事情出现都是神要借这个机会塑造我们的品格。如果这段经文，罗马书这段经文你继续读下去的话，下面接着说的我们今天就不详细解释了，下面接着说的是为了什么呢？这些事都互相效力，为了让我们怎么样啊，最后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最后我们养成磨练成耶稣基督的品格啊。耶稣是怎么样对难处的，你回去看圣经啊，耶稣是怎么样回应环境的，回应人的啊，耶稣最后怎么样啊？凯旋而归，是吗？耶稣是凯旋而归的，耶稣是得胜的啊，他是得胜，而且呢耶稣也应许了我们这些在他里面蒙恩的人也一定靠他得胜有余。 所以你有缺乏吗？神是你的供应。你遇到意想不到的、你不喜欢的事情发生了吗？在神手里，他是为你效劳的，啊，那个事情是为你服务的。身边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人，神要用他来为你效力，啊，神要用他来为你效力。虽然坏事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呢，坏事一旦发生，神也是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来为你服务，啊，来为你服务，因为你是他所爱的，你也回应他对你的爱，啊，蒙他的呼召。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大家就记得这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低头闭目，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显明出来。你说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也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你的话一解开，就使愚人通达，你的话一解开，就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耶稣基督，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触摸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面对环境、面对人生，能够在你的里面领受所临到我们的一切。我们相信一切都是为我们效劳，一切都是为我们的益处、为我们服务的。谢谢主耶稣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力量、得安慰、得盼望。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大家请起立，我们来思想，在你的生命当中，目前可能，我相信刚才在听的过程中，你已经一直在想哪一些事情你是要重新来看它的，啊，哪一些问题你要重新来解释、重新来诠释，哪一些问题你要站在另外的角度来看，啊，站在另外的角度来看。当你发觉，哎呀，我经历的以前我经历的事，啊，我觉得自己受伤害，我觉得自己受亏损，那么从今天开始，神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为着你的益处，啊，都是为着你的好处。所以呢，当你在神面前领受这些好处的时候，你思想，啊，你思想，可能你目前你身上有病痛，但是这个病痛你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它会让你更加亲近神吗？它会让你更加依靠神吗？更加仰望神吗？它会磨练你，让你更加坚强吗？可能你身边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又不能离开他，他也不能离开你，啊，你们就是要在一起往前走。你从神领受，神呐，啊，这个人放在我身边，你让我得什么？啊，你让我学什么？你让我从中得什么样的益处？啊，得什么样的好处？所以在你生命中，无论有什么事，啊，万事都包括在内，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当我们相信神掌握这一切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你的生命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让上帝来继续触摸我们的心，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哈利路亚，我们来一起敬拜神。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你我走正义路，我虽生死因有苦，也必不怕遭害，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 是因有故，也必不怕遭害。嘿嘿呦，嘿嘿呦，嘿嘿呦，主你与我同在，你的伤和你的肝时时的安慰我。嘿嘿呦，嘿嘿呦，主你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嘿嘿呦，嘿嘿呦，嘿嘿呦，主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呦，嘿嘿呦，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主真好，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心情，知道我们的环境，知道我们在他面前的情况，所以呢，他用这段经文，他用这首诗歌，让我们来回应他。等一下，我们再唱一遍这首歌，这首歌是很活跃的。好，我们要驱走我们中间一切的黑暗，一切的沉闷，驱走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瘟疫，一切的灾难。一切我们不喜欢的东西都要驱走它，因为它是我们的牧者。当我们跟随这位牧者的时候，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引导我们。所以这首歌非常活跃，我盼望大家都活跃起来，我们一起拍手，一起跳，可以跟着丽蓉姐妹一起跳，看着她的动作。来，我们再欢快地唱一遍，大家动起来。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你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 动起来。 为我摆设宴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不被满意。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为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 嘿嘿哟，来， 嘿嘿哟，嘿嘿哟，祝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 再来， 嘿嘿哟，嘿嘿哟，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嘿嘿哟， 嘿嘿哟，嘿嘿哟，祝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 再来， 嘿嘿哟，嘿嘿哟，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再来一起， 嘿嘿哟，嘿嘿哟，祝你与我同在，你的掌和你